狂欢节，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 佟林点头，好吧，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，咱们到屋吧。回到屋里头，孔秀、方玉赶紧站起身来，让老师和本宅的主人坐下。佟林不需要遮遮掩掩的，看了看孔秀。孔秀啊， 乌鸦老师， 跟你说点事儿。方才本宅的主人把我找到外边，跟我商量了一件事儿。他有意将女儿张小霞许配给你，不知道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啊？不必勉强，有话公开说。 哎呀，老师，现在大敌当前，咱们正保着年钦差西巡，在这关键的时候怎么能提到个人婚姻的事情呢？这件事情弟子早同意了，可大伙一听这个乐呀，这位怎么说话大喘气。 佟林一看他又耍活宝，把脸往下一沉，你到底乐意？ 乌鸦老师做主，怎么的都可以。其实他是乐意。 佟林大喜，这件事就定下了。双方交换了表记，不过呢，这事儿先有的这。至于什么时候完婚，那现在没法商量，因为现在的形势不允许。人家张敬忠也明白这事儿，换了表记之后，哎呀，对待孔秀那就当儿子一样，非常热情，给孔秀拿了两根金条、四个小宝， 可把孔秀给乐的，你这玩意儿真不错呀。人财两旺，既定了亲了，还发笔小财。 孔秀又一想，就即使将来这门婚事不成，起码这点干货我算落到手了。他们在这待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张敬忠准备了一辆马车， 沈月兰招到车上，派了四个仆人在这看押着。佟林等人上了车子，跟张敬忠洒泪分别，起身赶奔云州大同府。路上无话，等到了公馆了，穿云、白玉虎、刘俊一看老师回来了，把孔秀也找来了，还有个年轻的后生不知道是谁，把刺客也抓住了，到里边一送信儿，年大人、师爷杨有之、书童，所有的人全接出来了。佟林一一见过，告诉刘俊把沈月兰招到里边，他已经受伤了。然后重赏跟来的几个人，留下吃了一顿饭，打发他们回去了。车和人走了咱不说，单表佟林见着年大人，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又把小昆仑方玉叫上来拜见年大人，见过刘俊各位师兄弟。大伙一看又多了个帮手，当然是高兴。当天晚上，年钦差审问了沈月兰，他妈这小子还挺横的，他脖子梗梗着，眼珠子立的，尽管身受重伤仍然不服不愤，但是他心里清楚，人家问啥要不说，那是自讨苦吃啊，想跑那是跑不了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吧。报通了家乡住处姓名，最后年的人问他谁派你来的，燕王富昌派你来干什么，要你的性命，宰你来的，可惜天不佑我，如今落到这步田地，这都是时也、命也、运也。年的人点了点头，好啊，那么你现在后悔不后悔？ 没啥后悔的。年的人，在你眼里认为我是国家的反叛，可我自己认为我是燕王驾前开国的元勋，你们保的是康熙，我们保的是燕王富昌，这就叫各为其主。至于我叫你们给拿住了，这也无所谓，两国相争嘛，总有死人的时候，我愿意去那死的，那也能青史标明，流芳千古。年大人，我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杀剐存留你随便吧，画工签字画押，画了工了。怎么处置他？年大人跟师爷一商议，这是一点小菜儿，杀他不杀他无济于事，暂时把他押到大同府死囚牢，让大同府严加看管，待剑山蓬莱岛破了之后，然后一并处置，有他这个口供比什么都主要。这个事儿处理完了，大人又休息了两天，这开始起身继续西行，还有佟林跟着，年的人高兴坏了。这一天就来到陕西凤翔府，这个陕西凤翔府的知府、本地的文武官员都在十里接官厅迎接钦差大臣，仪式相当隆重。等进了城一看呢，老百姓夹道欢迎啊， 净水刷街，黄土垫道，鞭炮齐鸣。撵的人让人把轿帘打开，探出身子，不住的挥手致意。老百姓眼睛既盯着撵的人，又盯着马上的铜铃，我那谁，那还用问？紫微微的脸庞，当今的名人啊，铜林铜海川，镇八方，紫面昆仑侠。是啊，那后边那些他徒弟呢？你看，人铜侠可多威风啊，大家羡慕的不得了。当天打下公馆，撵的人一路上劳累了，对拜会这些人一概挡驾，要早早的休息。他们住这个地方是福兴客栈，衙门给包起来的，闲杂人等一概都打发了。本店的伙计掌柜的也都搬了家了，完全换了凤翔府的官人，在这儿站岗放哨，服侍年钦差。因为年的人的身份在那儿摆着呢，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呢，代表皇上来的。要在本地面有点差错，地方官担不了这个责任呢。知府跑前跑后，服侍着年的人。后来年羹尧觉着于心不忍，让知府回衙了，用不着这样。铜铃呢，照顾着弟子们，全都安顿好了，前后院查看查看，把岗哨也全安排得体。铜铃转身回自己的房，刚到房中，刘俊进来了，老师，您猜谁来了？您的好朋友来看您来了。哦，佟林想，凤翔府我没什么好朋友。刚然一愣，外边乐着进来仨人，海川，我们提前到了一天，在这等着你呢。佟林一听声音非常熟悉，站起来迎接，头前走的正是镇东侠侯廷，后边跟着二侠侯杰，在后边正是展翅金雕铁掌李元，李元的俩儿子李宽李吉跟着也来了。佟林一瞅老哥哥们到了，当然是高兴。老人家，您什么时候到的？昨天就到了。海川呐，都想你啊，离开你吃不香睡不稳呐，非得跟你在一起不可。镇东侠说这话真不假，从哪来的？山东曹福林。都想佟林呐，哥仨一商议，干脆回去到北京看兄弟去。结果到了北京，见着雍亲王胤禛了。胤禛说走了，跟撵的人查办四川去了。这老哥仨带着俩孩子，马不停蹄，按战赶到凤翔府。哎，头天住的店房，今儿个听说大人进了城了。他们到街上看热闹，一瞅撵的人佟林小弟兄们全到了，进了公馆。这老少五人才来拜会呀，这都是老朋友了，见面都彼此非常高兴。二侠侯杰说了，海川呐，见不着你的面，我们没抓没落的，失魂落魄，是失寝不安。看来啊，这一辈子咱哥们儿是离不开了。二侠侯杰说的完全是实话。你看这个人想人呢，不一定是男的想女的，女的想男的，其实男的也想男的。 就看看交情深还是浅。二侠侯杰说的发自内心真愿意跟佟林在一起，佟林呢也离不开这些人。大家坐了那么一会儿，李宽李吉拜见老师赶紧归队，然后佟林陪着三位侠客来见年钦差年羹尧。年的人呢通过雍亲王胤禛跟这些侠客也十分熟悉，起身迎接，赶紧让座，谈笑风生，不分彼此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免得人一笑，三位侠客你们来得太好了，你看海川不来你们也不来，海川刚到老三位就到了，这叫梧桐树引凤凰啊！哈哈哈哈！老三位，对不起，来了不叫你们白来。大人，您吩咐。此次本院奉旨西巡，正在用人之际呀、啊，我深知这一路之上不那么太平。光靠海川一个人手大捂不过天来，希望老三位还得给我帮帮忙啊，多咱把我送到四川，多咱平了剑山蓬莱岛，老三位再回家不知道怎么样啊。还三儿一看这好，看朋友还走不了了，佟林也再三挽留，三位侠客也点了点头，好吧，恭敬不如从命，那我们就在这儿给海川打的下手吧。摆宴这块隆重接待几位，这一天呢过得非常愉快。到了晚上，年的人还有些公事要处理，在后院，佟林陪着三位侠客在前院谈着离别的情况和十三省总镖局的情况，谁也没想到会发生事情。按现在钟表说，也就刚到九点左右，佟林就听着后窗户有人喊了一声：“杀人啦！杀人啦！”这是谁喊的？屋里的人大吃一惊啊，佟林头一个窜到院里了，老三位在后头紧跟着，转身行奔大人住的那屋。最关心的是年羹尧啊，等来到后院大人的房中一看呢，没事儿，年羹尧穿着一身便装，正跟师爷杨有之探讨公事呢。杨有之呢带着个花镜，边写边点头，年的人戳戳指指，正在这指示着，旁边还站着个茶童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佟林他们这一进来，把年羹尧还吓了一跳。哎，海川有事儿吗？有点事儿。大人您不没事吗？年羹尧乐了，我这不挺好吗？什么事儿没有啊？海川呢，看你脸色都变了，莫非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佟林一看也别瞒着了，大人，方才我陪着三位老哥哥在前厅谈话，突然有人喊了几嗓子，说杀了人了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故此才到后院观看。您这没事儿，那就好了。这谁喊的？刘俊领着人从外边也进来了。师傅，刚才您听见没？听见了。你们也听见？听见了。赶紧查看一番。哎呦，整个公馆呢，就这店房里人都动起来了，前院、后院、左院、右院、跨院、马棚。找来找去找到厨房， 刘俊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拿灯笼一照，哎呀，师傅你看，佟林赶紧进了屋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血腥子味儿。借灯光观瞧，在脚下躺着一具尸体，没脑袋，这人可能刚死，身上还没凉呢。死的这人是谁？没脑袋也不知道。佟林就预感到问题相当严重，在这么一些高人的眼皮底下进了公馆杀人，这主这胆子得有多大？这脑袋哪儿去了？找，这寺外又一滑了，结果在最后那层院子墙几角那儿把脑袋给找着了。这辫子上还别着一张纸条，等把脑袋找着，对着枪子上找熟人辨认辨认，其中有认识的。哎呀，这不是楚师傅老孙吗？叫孙有德呀。你这孙师傅怎么脑袋混丢了？谁干的这事儿？这会儿佟林把法辫上别的那纸条拿下来了，展开借灯光观瞧，那上面写了几句话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我进公馆来了，要想杀年羹尧不费吹灰之力，但我跟年羹尧无仇无恨，没那么做。为了警告佟林、镇东侠等人，我找了个替死鬼，就这厨房这师傅，把他的人头砍下，料做警告。另年羹尧虽然没死，已中了我的暗算，至于怎么治，去找石铎、石金生问这老匹夫便知内幕，当当当，没有落款。佟林把这纸条看完了，不明白什么意思，交给东侠。东侠看完一皱眉，暗算了年的人，年的人没怎么地，不挺好吗？哎呀，他绝不能无地放矢啊！一面命人准备棺椁，通知家属料理后事，一方面来到年的人的房中再给年的人请安。年羹尧还什么事也没有。听佟林说完之后，年的人一皱眉，哎呀，这事儿蹊跷啊，我说个没怎么地，年的人就一皱眉。海川呐，你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了，方才就是你没来之前，我跟杨师爷探讨公事的事儿，我就闻着一股特殊的香味儿。怎么那么香？我提鼻子闻了几下，杨师爷也闻着香味儿，书童也闻着了，闻完之后就过去了。打这香味儿过去之后，我就觉这个眼睛啊刺痒，结果掏出手绢，我蹭了两下，是越蹭越刺痒。你这一提醒，我想起来，现在我眼珠子有点发胀。佟林一想，这是不是感觉？我要不提这事儿，他没有感觉；一提，他疑心了，才犯了病。但是杨有知师爷也说了，大人，您没看我掏出手绢紧蹭着眼睛吗？到现在我觉着眼珠子发胀。小书童也说了，大人您不提我不敢言语，我真想找个地方好好揉揉我这眼睛。哎呀，我这眼根子还有点疼啊，都来病了。说个犯病那是非常快，